两位演员的演技自然是一如既往的优秀，是称整部电影的最精彩部分。奥米沃茨饰演的凯蒂完全符合原著中的人物形象，一出场就可以说是相当的美艳。而爱德华诺顿饰演的沃尔特形象与搏击俱乐部、鸟人等电影中的角色大相径庭，更说明其演技高超。而自身的文弱忧郁气质又符合人物的设定，令人着迷，真是难怪凯蒂会爱上这样的沃尔特。 尽管电影并没有改变小说中沃尔特染病而死的情节，却少了沃尔特死前云里雾里的说辞，突出了凯蒂此时情感的转变与成长，让这一生死离别更加悲怆，更加具有悲剧的美感。影片的最后是电影的一点创新，是五年以后的凯蒂带着自己的儿子在伦敦街头与当年的情人汤森相遇，毫无犹豫的道别和给儿子取名沃特都揭示了他的心之所属。影片就这样在凯蒂远去的背影与坚定的步伐中结束。 这是一个讲述了解到彼此内心的爱情故事，既没有歌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没有太多的浪漫情节，却在平淡的叙述中如实地表达出来，结局遗憾而美丽。因为我们不确定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凯蒂与沃尔特是否又回归有条不紊的无聊生活，极端情况下迸发出来的希望与生机还会不会延续，结局开放引人深思，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否回首时才发现爱在遥远的附近。平淡的生活会让相处的两个人戴着面纱，只有两个人一起努力地去经营这段感情，才能揭开彼此的面纱，获得勇敢的爱。 今天的雕刻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播苏苏。 我是主播虾虾， 我们下期再见。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